转往，你要去的地方，细雨春梦，太急太急喜欢，听街声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，情隔壁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，一根烟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，淹没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，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就忍过希望，一如年少模样，忽略一抹脚步，欢喜亦或追望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已经出游时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，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，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，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，胜过爱贫穷和思考，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，早春不过一棵树。是带不走的风。 微信。 随风飘荡。如果明天不见了你不重想你的笑容，我也许永远在你身旁和你一起埋葬。如果昨天不是那么虚幻像梦一样，不惧此时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。

彻底昏睡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, I'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. When you

秒我在柏林落大雨，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， 看我摩擦不风捉影，有几个陪我等雨停，原因谁倾听？ 岁月为我打冷嘲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心却流转变化，一圈没时差。啦啦啦啦，我亲爱的你呀、 啊！岁月带我轻雨交加，而你被腐化，我的心十分乱复杂，你却能解码。先奔跑，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，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心笑，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。 人生到处 陪我数星星， 人的傻兮兮，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，谁懂你？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，而你被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 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蝶自由穿行在清浅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谁让我 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，可火开进了十路，开往白金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装作很快乐，重蹈覆辙。开往北京的火车，紧我就要无眠了。想念我了，暂别的小巷里，路灯下 车机我就要回家了。 这眼眼从